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向前，抓住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就是爱的味道，灿烂的烟火像彩虹划过，多希望能够世界永远停留，只有 surprise。 Surprise！ 2014年，刘宇宁作为摩登兄弟乐队的主唱正式出道。2021年，就是今年呢，为上海迪士尼乐园的5周年庆典，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奇妙的惊喜》。其实大家应当并不陌生了，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还曾经有上榜。啊，今天呢又用这首歌曲来开场，是不是感觉很欢快？就到周末了嘛，而且今天天气很不错，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蓝天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灿烂的阳光了。今天是不是心情超级爽？所以今天特别啊，腾斌为你安排了这样一首歌曲，融合了中西方的流行音乐元素，也用这种跳动的节拍还有轻快的旋律，为你创造一个充满童趣的音乐世界。此时此刻，相信无论你身处何方，都能乘坐这列音乐快车抵 搭一个无忧无虑的童话王国。来，光临今天汽车音乐会的朋友，赶快通过几种方式来报道哈。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任你挑，还有我们的蜻蜓聊天室，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的，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怎样做到低碳哈、啊、自己想去啊。啊，为什么要今天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电动车呀，你懂的啊，低碳环保，轻装出行。好了，今天是2021年11月19号星期五，今天限号是4和9。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音乐会的年末特别企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已经上线出炉了。第八站，第一次去西藏，为什么要选在冬天？其实西藏哈、啊、我觉得今生总要去一次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去啊，准备吧，退休以后再去。很有可能啊，有人去西藏呢会上瘾哈、啊、觉得哎太好了，去一次再去一次再去一次再去一次。那么去西藏选在什么季节，走什么路线呢？冬天其实是去西藏的好时节，这样能感受到西藏的冬天的美哈。在这里呢，气候其实并不冷，拉萨的冬天90%是晴天，再加上气候比较干燥，几乎每天都是大太阳晒着，绝对不会阴冷。就像现在啊，哎呀，白天啊穿着帽衫加一件外套足够了。嗯，早穿棉袄晚穿纱，还有人新疆哈、啊，西藏其实白天呢也是挺暖和的，穿一个帽衫再加一个外套足够了。冬天晒太阳，南方人哈、啊、就说我们因南方总是阴雨绵绵啊，到这个冬天也见不到几天太阳，你可以好好来西藏晒太阳哈、啊。冬天西藏景色最美，夏天呢需要凭运气才能看到，常常被水雾缭绕的雪山在冬天晴天的时候被看到的几率就会大大升高，而且冬天呢还有机会看到纳木错等等冰封的现象，这可是在其他季节都看不到的哦。冬天呢西藏的游客最少了，于是你再也不用跟着游客去抢拍照的 C 位了。来来来，你让一下，不好意思，你让一下，我拍一下照片行吗？啊，不用了，没什么人哈。所以说呢，夏天的西藏是属于游客的，冬天的西藏才是属于您的呀。另外呢，冬天呢去西藏旅游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游客相对少，机票酒店包车都比较便宜啊，还有景点的门票不是打折呀就是免费呀，比如布达拉宫就是这样。那么冬天去西藏究竟怎么玩？第一天从出发到林芝，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再到索松村，然后呢第二天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然后呢再到鲁朗林海，第三天鲁朗林海，再到巴松措，最后再到拉萨。具体怎么玩，我下一个时段再来告诉你。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愿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起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不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就我老不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 春天里来，秋天连载回忆，春天激起向往。2019年，音乐人汪峰推出了单曲《春天里》，并随着旭日阳刚的翻唱而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呢，延续了汪峰一贯潇洒不羁的摇滚曲风，却用悲凉的歌词发出了由内而外的呐喊，刻画出了时代变迁之下渺小的个体的形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春天里，其实这首歌曲呢，汪峰应当说把摇滚的这种潜力用到极致了哈。特别是他的发声方法啊、演唱啊，包括这首歌曲的配器等等，都是很有摇滚精神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后呢，还算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曲，在鼓舞大家哈。无论你是在哪里打拼哈，可能离这个家乡很远哈，在异地他乡打拼很艰难艰苦，但是希望用这样的歌曲来给你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人生就是要需要打拼，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灿烂的天空，灿烂阳光下的蓝天，呵呵，灿烂阳光下的蓝天。好了，汪峰的春天里。好了，接下来继续带出这首歌曲，转换一下情绪了。最近想要瘦身的美女，听过来啊，萧亚轩，瘦瘦瘦瘦，我还是要瘦，我还是要瘦，我还是要瘦。 越卑微越是有罪。只放着隔壁那位， 一不可轻点，饿了就喝水， 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再饿一点，再等一点， 美就是命悬， 再忍一点，再哭一点， 那要它已经不 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再饿一点，再等一点， 美就是命悬， 再忍一点，再哭一点， 那要它已经不 是什么时候开始了瘦就和美画上等号，甚至那会儿呢还认为骨感哈、啊、就是哎呀恨不得瘦骨嶙峋那种，还认为很美很美啊，要瘦成像这个相片一样，薄成像相片一样哈、啊、然后骨感的美，其实那真的是美吗？我觉得现在慢慢人们的这种认知才慢慢的端正了哈，就是觉得其实健康就是美哈，不一定非要瘦骨嶙峋那就是美。如果瘦下来没有太多的脂肪哈赘肉，然后让自己有一些这个肌肉，这个皮肤更有弹性，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美哈。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疯狂减肥，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哈，觉得这是人自律的标签啊。于是2010年金牌制作人、金牌作词人陈振川呢，就为当时的萧亚轩打造了这首《瘦瘦瘦瘦》，不知道是不是在说他哈、啊，萧亚轩也已经够瘦的了。这首这个动感舞曲也是探讨，为什么流行这种过度减肥的话题哈、啊？为了变得更瘦，可以忍受饥饿不吃饭哈、啊，真的就不吃饭，也是告诉大家这谁定的规则呀？这样减肥真的不赞成哈、啊，不主张哈、啊，就为了这个饿肚子然后不吃饭去减肥，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哈、啊。然后把自己都给饿坏了。我曾经尝试过这种减肥方法哈，就是饥饿疗法，然后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然后减肥，确实是那一阵减了30斤哦，减30斤，真的从105斤减到了75斤，减下去整整30斤，哦天哪，瘦到不行你知道吗？然后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就是贫血，然后开始掉头发啊，然后认识到不行，然后上医院去检查，怎么回事？不吃饭哈、啊。 就是每天就只喝一点水，吃一个西红柿这样的减肥，真的不行，这样下去真的要出问题了。然后医生说你看着办吧，我知道医生，我一定好好吃饭，对，然后不能再这样减肥了哈，好好吃饭。好了，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压压惊，没吓着你吧。来，周迅的看海，还记得这首歌吗？好想回到夏天，和他手牵手去海边去看海。这是2002年周迅的个人专辑《夏天》当中的一首招牌作品。 牵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是。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第四位，汪峰，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第三名，五月天，知足。 当一阵风吹来，捧着飞向天空，为了你而激荡而祝福。 第二名 SHE 梦田。 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 第一名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过瘾吧，将近六分钟的一首歌曲，非常熟悉了吧，再跟着他一起唱，有没有？八十年代末流行乐坛兴起了一阵摇滚风啊，黑豹乐队就是其中一支具有摇滚力量硬核力量的代表乐队之一。无地自容是乐队主音吉他李彤和主唱窦唯共同创作的，收录在他们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音质是有很强的颗粒感哈、也把摇滚的那种狂野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五位，绝对有分量的一首作品，黑豹乐队无地自容，绝对是实力哈、空降过来的第五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一定有很多你的最爱，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2005年九月，汪峰发行专辑《你走你的路》，同名主打歌的灵感来源于他的偶像科恩。这位 Grammy 音乐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曾经在《最甜蜜的短歌》里写下：“你走你的路，我也走我的路。”这样朴素但又掷地有声的话，也正因为如此，带给了当时还在音乐当中不断进阶的汪峰无限的启发。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深入去探讨那些哲学的命题，而是用音乐表达。 那些哲学依然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伦纳德曾写下这句话来把我唤醒，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称的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看到你笑，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幻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雄起，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你走你的路，你走 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 甜蜜的短歌当中写的歌词是你走你的路我也走我的路，往往改编成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好了，两人走在一条路上了。其实呢，汪峰并没有一味地根据科恩的原曲深入去探讨那些生死哲学的命题，而是用轻快悠扬的旋律表达了恋爱恋爱当中的坦然和甜蜜。是啊，歌词当中就唱到了关于生死那些哲学已让我眩晕，如今我只是喜欢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走你的路，然后不是我也走我的路，是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来咱俩一起走。上周全新推荐也是空降到第四位，汪峰你走你的路。好了，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季军位置。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 知足常乐是我们最朴素的人生格言，五月天这首知足就表达这样一种感情观，优美的旋律搭配温柔的歌词，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五月天在音乐上返璞归真，坚持最初梦想的铿锵执着。上周第十二名，本周寂静位置。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笑着哭最痛。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哦哦哦，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 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知足，阿信包办词曲创作并演唱，当然也是，这也正是五月天一贯的标配风格。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梦田一首老歌，齐豫和潘越云的原唱 ，SHE 重新翻唱，赋予它全新的面貌。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当你在灰心失落与失快乐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忽然有一首歌神奇浮现，像一双暖暖的手揽住你的肩头。每个人心里一幕一幕甜，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 重新翻唱的这首梦田，他们把最擅长的说唱和完美的和声移植在这首老作品当中，让上个世纪的民谣在新时代流行音乐当中的变迁当中也焕发出了全新的光芒。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的亚军歌曲 SHE 梦田。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又是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想你的。

之前哈，来自澳大利亚的 Fiddy 唱作了一首名为《传奇》的歌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动感的旋律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也把你带入到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界当中。在这里，你可以暂时忘掉眼前的琐碎，放松心情，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安慰和希望。好了，听聊天室，不用看就知道，如果不及之时来了，一定点赞数有快到百万。还有啊，下话来招呼一下大家啊，新朋友老朋友来进来坐，喝杯茶，然后一起来听听音乐是吧，放松一下心情。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欢迎各位的如约光临啊。有没有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的，还立志要听到11点节目结束的，来举手，反正我也看不到，我能感受到啊，感受到你的这份心意啊，谢谢。好了，来接着这样的话题哈，汽车约会的年末企划啊，刚才大概给你说了一条，说了一下哈，第八站冬天去西藏咱们怎么玩，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现在我再具体给大家讲一讲，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咱们都怎么玩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第一天从出发地到林芝，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再到索松村。林芝呢海拔不到3000米，而且森林植被非常丰富，活氧含量很充足，绝大多数人出到林芝都不会有高反的哈。就是你第一次来林芝不用担心啊，第一海拔不高，第二呢氧足够你吸了。抵达林芝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西藏冬日的包车之旅了，目的地就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天到达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然后到本玉神山，随后呢再到鲁朗林海，在西藏睡醒，迎来第一缕阳光。准确的说，是在索松村的雪山田园风光和鸟语花香当中醒来的。清晨，大峡谷云雾缭绕，自带这种神秘深邃之气。而你呢，还要再看看南迦巴瓦雪山。据说能看到这个主峰，一定要好好许个愿哦。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第三天呢，鲁朗林海，再到巴松措，最后到拉萨。你可以选择驱车穿越鲁朗林海，到达色季拉山口，然后呢，再一次感受到南迦巴瓦峰的风采。之后呢，前往巴松措景区，领略高原湖泊的魅力，看看雪山、森林、绿湖，就像置身在一幅水墨丹青的画卷里面。最后开车呢，前往千年古城拉萨，结束这一次的冬季西藏之旅。好，很好啊。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哈林庾澄庆的成名曲《让我一次爱个够》。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08秒，欢迎继续和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来问一下，你家是开的电动车吗？好了，那今天周五就来关注电动车。电动车呢，在全球飞速发展哈。2020年底，就是去年底，全球一共有1000万辆电动车的存量，中国是排在首位的哈。但是从2021年开始，每年新增的电动汽车在加速。1到9月份，中国是215.7万辆，美国是42.44万台，欧洲呢是157.87万。在这三个市场的前三个季度呢，一共就是416万台。按照这样的速度，2021年一整年550万台，全球冲击600万台一年哈。这个数据几乎是之前电动汽车存量的一半。好了，期待电动车飞速向前发展吧，越来越多哈，走进寻常百姓家。以后车上都开这样的电动车，解决了那些问题之后，大家都低碳环保，经常出行了。好了，今天为电动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Sam Wills 的这首 Jack Le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Maybe I'd never know your name. But still I'm filled with fascination. And as the platform falls away, I wonder where we'll go. Maybe you like coffee with a cigarette. In the morning as you watch the sunrise, and hold your friends and lovers close. Silently I wanna know. Caus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maybe we in another life could fall in love, have it all, and chase our daydreams. But here we are, sat across from one another on an empty train.

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在2001年的播出，成了这股东风，也顺势推出了 F4， 哇，在当年红极一时啊！其中的型男吴建豪现在已经在流行乐坛披荆斩棘，拥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哈、他联手了美国著名的音乐人，打造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Different Man》，其中就收录了刚刚充满电磁动感风格的《小婚礼》，足够洗脑的旋律，就推这首作品成为当年在流行乐坛很亮眼的一张音乐名片。吴建豪的《小婚礼》。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郭采洁的卡通人生。在2010年，11年前，郭采洁发行了第三张专辑《焰火》。那么这张充斥流行音乐元素以慢歌为主打的唱片当中，卡通人生显得很格外的很独特哈，很格外的独特。这首歌曲改编自 Mika 在2007年发行的《Lollipop》歌曲，配合原曲动感的旋律，用充满这种童趣的歌词，描绘出小女生的甜蜜心事，也散发着对多彩世界的憧憬。 Hey, what the big idea?My God.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We'll be right back. 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我稍微伸伸拳脚，你就滚到边角。歌曲听太多，画面就变得很荒凉。文化配对变新娘，反正约定不过场。我请你清场，请你清场，一场轻轻抢。北边被偷光，北方被打光，谁在随意帮我撑起一把纸伞回头望？还在什么地方？这什么状况？啦啦啦啦，没有光的天空，我就待在你身旁。 周大侠，谁？周大侠谁呀？周杰伦呐，周大侠。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平安平说，今天老歌一首接一首啊，继续晒着太阳听歌啊，挺喜欢这样的老歌，是不是？然后两个大大的心哦，用心听，老歌就是你的。周大侠，周杰伦。好了，稍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时段，来夏花招呼他们哈，听汽车约会一定要完整收听，点赞84万，谢谢不羁支持，加油，稍后再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 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 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 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About 光刚刚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落地窗前坐在那里。10:35，听着 radio 当中流传出这样的一首音乐，哇，好温暖，就像歌名一样温暖。再手捧一杯红茶，哇，都齐了，好美妙的人生。刚刚这首歌呢，是2017年知名美国音乐人 Dim 发行的《哇哦，温暖》，平缓的旋律配合温柔的吟唱，赢得了很多乐迷的喜爱。哇，每一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会有共同的感受，惬意惬意啊！你可以在这样一个上午，刚才说了，落地窗，暖暖阳光照在身上，手捧一杯红茶，也可以在安静的夜晚来听这样曼妙的音乐，带你进入美好的梦乡。回来回来，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邓冰。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温岚 Landy 同手同脚。这首歌呢是写给他弟弟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啊。虽然我没有弟弟哈，但是有个姐姐，但是这首歌真的讲述那种浓浓的亲情哈，手足之情哈，也是讲述了温岚和弟弟两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相互陪伴、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我相信有弟弟或者有兄弟姐妹的朋友，都会被这样浓浓的亲情所深深打动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向前进，路上偶尔 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弟弟，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心收到强大的信号，在测试快乐的味道。他爱跟绿草合照，他对每一种风景扫描。他把夕阳当外套，他最爱跟大自然的拥抱。南北西东，人人都在深度搜索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不同生活，不同身份，不同星座，都投入同一种狂热。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爱，摇起来，不开心就会活力澎湃，自然凉快，自然爽快。西东，人人都在深度搜索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不同生活，不同身份，不同星座，都投入同一种狂热。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爱，摇起来，哦，开心就会活力澎湃，活得精彩。跟季节约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生活里甜美。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爱，摇起来，哦，想要阳光不用下载。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心就会活力澎湃，自然凉快，自然爽快。哦，人人爱，摇摆起来， 摇摆起来，人人爱。这首歌曲感觉陈奕迅活力满满的，又年轻了一把。人人爱呀，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就来分享这首压箱底的歌《一笑倾城》。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下周一了，下周一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哦，说好了。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下周一九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不见不散了。